你永远不了解，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，你又狠狠逼退我的防备，静静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，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，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，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，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风母，放肆 破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野。我发现不管是爱情还是生活，我们都要学会接受这个世界上总会有突如其来的失去，不小心碰洒了牛奶，或者是不小心丢了钥匙丢了钱包，不小心走散的爱人，不小心断掉的友情。当我们做什么事情都于事无补的时候，可能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让自己过得好一点。 习惯感觉，记 只是感觉，手牵人叫永远。像是你又递来一杯冷咖啡，生活有了你的温柔调味。 很多人说生活是比较级，如果想过得好一点，就要学会不去比较，走自己的路，看自己的风景，想自己的问题，不要总是盯着别人怎么样怎么样，不要老是羡慕别人的辉煌，嫉妒别人的光鲜。阴暗的其实是我们自己的内心，损耗的会是我们自己的光阴，也会磨损掉我们自己的人格。我们总应该知道做什么事情才是真正对自己好。 真心会和真心遇到，

其实我们人这一辈子不可能都是顺的，多多少少总会摊上一些什么事情，金钱上的损失都是小事，早晚都会赚回来的。但是就怕人留在坑里面出不来了，把我们身上的信心、梦想、好的品质全都丢掉了，这可能才是最致命的吧。 乘着微风，怀抱着梦，展开的翅膀，闯进你的天空，有许多感动和些许伤痛，也像是绽放的火花变成美梦。紧握住我的手，让我感觉你深深的温柔，手牵手在爱的天空任你遨游，从今后让我分享你年少的清澈，用多少感动多少伤痛，多少泪水和笑容编织成这个梦，哦，梦中的这一切有谁能懂，只有你我在其中相知相拥，紧握住我的手，我感觉你深深的温柔，手牵手在爱的天空任你遨游，从今后让我分享你年少的青春，和笑容编织成这个梦，梦中的这一切有谁能懂，只有你我在其中相知相拥，紧握住我的手，让我感觉你深深的回，手牵手在爱的天空，深深的温柔。

你有没有统计过你这辈子交了多少个好朋友，最后留在身边的又有多少？有些人一旦错过了，就是一辈子不再主动联系，不愿打扰对方的生活，连偶尔的寒暄都没有。可能成长就是这样吧，不断的告别，又不断的遇见。 树下。 如果你晚上睡不着的话，白天可以去晒晒太阳。灯属于人造光，我们一直都处在人造光下面的时候，我们人体的生物钟就会滞后两个小时，就会变得倾向于晚睡晚起。如果你有睡眠障碍的话，白天可以散步30分钟，这样还可以提高思维能力。工作的时候尽量坐在靠窗的位置，午饭的时候多出去走走，增加一下自然光下面的暴露时间，就会得到缓解了。